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风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九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九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提醒大家，目前呢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外出呢还是需要携带口罩，同时注意补水和保湿。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东部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车多，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目前车流量大，东四环慈云寺桥到东风北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天气转凉，暖宝宝、热水袋、电热毯成了大家的取暖神器。然而一些人在使用过程中却遭遇了低温烫伤的意外。多少度就会造成低温烫伤？出现烫伤后您知道怎么正确处理吗？涂酱油、抹牙膏这些土办法又是否靠谱？烫伤后的水泡又要不要挑破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给您说说保暖小心烫伤。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您好，陈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这个天儿越来越凉，好，我们说已经要把保暖这件事儿列上日程了。除了多穿衣，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也有特别多自己的这个什么保暖神器哈。像刚才录音里边说了，天一凉了，各种那种贴在身上的什么暖宝宝呀、热水袋呀，包括各种什么小暖手炉啊，哎，全都派上用场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类伤害，和您的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哈。我们今天呢管它叫做低温烫伤。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遇到的多不多？ 低温烫伤应该说在冬季来临之后就比较多了，因为种类也比较繁多。这里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关心的什么叫低温烫伤啊？低温呢是指什么呢？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从这种暖气，他们这种水暖的技术数据来说呢，似乎100度以下的就都可以算低温，那100度以上的就都算高温。那么我们其实，在生活中间，很多热水、热油沸腾的这种液体的烫伤啊，大概也其实也不一定到100度，但是我们都认为它还是一个高温的烫伤。那么低温烫伤呢，特指一些可能你马上凑上去不见得马上就逼迫你要离开的这种痛感，对吧？但是长时间的作用上去你可能还是会感觉不舒服，在那烫伤。那么有人说，那么最低的温度到底多少就能够被烫伤啊？这个烫伤的阈值啊，从学术上来说是43度。 43度以下的大概烫伤的机会就很少很少，43度以上就有可能被烫伤。烫伤呢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温度，一个是作用的时间。低温时间越长，那么它可能受伤的机会会越大，所以有这种概念。我们平时的有些温泉啊，43度、40度到45度之间的会比较多。那45度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的，可能是一些长期适合于做桑拿和温泉的，它可能会耐受力要高一些，但是不建议所有人都能够尝试一个高温的温泉。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低温烫伤哈，就是说在比较相对来说低的温度情况下也会发生烫伤这样的情况。 没错，对。 通常我们都觉得温度高，你要是热水热油这个烫伤了太容易理解了。 对。 可是低温刚才我们说它有多低啊，43度这样一个温度，可能很多听友说了，这不就是晚上我在我们家里边这个泡脚的这样的一个水温吗？ 暖气还比这高呢，有的。 对啊，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认为您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阈值的范围内，有的人就发生了低温烫伤。 没错，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人在遇到低温烫伤之后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不知道第一时间去医院，二自己在家里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置方式。那么这些方式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给您的伤雪上加霜哈？那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请陈辉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和低温烫伤有关的这些事儿。天越来越冷，我们要做好保暖，但同时也要小心低温烫伤。好的，大家可以随时呢来和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有关烧伤烫伤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常见问题您都可以来向专家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今天我们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您请听好了，题目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到的那种暖宝，把一面纸给它撕掉哈，啪贴在这个衣服上呀，贴在皮肤上呀，这个后腰上呀，脚上啊，都觉得暖暖的。那么这种暖宝宝可不可以直接的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呢？这就是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暖宝宝可不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贴心实用健康小礼物。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 APP 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烧伤烫伤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啦，也欢迎大家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看一下这个流感疫苗哈，到底该打还是不该打呢？网络上有很多真假难辨的说法，有人说呀，适当生点病可以提高免疫力，所以不应该打流感疫苗。在此呢，健康加油站要特别提醒大家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生病不能提升免疫力，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够保障免疫系统的运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尽量避免感染。其次，流感不是一种适当的疾病，对于孕妇、儿童、老人、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流感很可怕。比如说年龄45岁以上，有一种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肺病等基础疾病的朋友，因流感而死亡的概率是正常人的39倍。所以对于流感，接种疫苗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方案。关于高血脂吃肉的问题，一直很多人也很关心啊，说完全不可以吃肉的属于谣言。但是呢，任何食物在谈及作用以及危害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个量的问题。那么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可以适当吃些白肉，就是生活中常见的鱼肉、禽肉以及虾肉。这些肉类相比之下更加健康，因为这些肉脂肪含量较低，而且蛋白质含量丰富。另外，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呢，也是可圈可点的。 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高血脂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但是要选择少量的精瘦肉。瘦肉中含有的优质矿物质铁元素是我们绝佳的补铁选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声音哈，如果出现了声音嘶哑，大家很容易忽视这件事儿，但是这却可能是喉癌的早期信号。耳鼻咽喉科专家提示，声音嘶哑超过2周不缓解，必须提高警惕，及时去耳鼻咽喉科进行喉镜检查。据了解，喉癌是耳鼻咽喉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年龄呢通常是在40到60岁最多，所以啊，年龄在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咽部不舒服的症状持续时间比较久了，声音嘶哑、咽部有异物感、吞咽不舒服，经治疗效果不好，提醒您要予以重视。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保暖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有一种烫伤，它的名字叫低温烫伤。其实平时我们用到的什么暖水袋哈， 对， 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的保暖神器，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暖宝宝，贴在身上是热乎乎的。而且通常我们要说烫伤了，我们会觉得它跟一个字儿是相挂钩，就是疼。 对， 对，我们的皮肤会有疼的感觉呀。可是像有这样的一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疼，为什么也有可能已经被低温烫伤了呢？这低温烫伤是什么原理？ 对，低温烫伤这样的温度，有些温度呢，它不足以让你一瞬间就觉得是疼痛难忍。人自然有一个躲避疼痛的机制，但是有一类人群啊，他在特殊的身体状况下，他可能就躲不开或者不愿意躲开，感受不到疼痛。比如说他的皮肤的感觉末梢的问题，导致他皮肤敏感性下降，比如说像糖尿病和这种脉管炎等等导致的下肢的这种皮肤感觉障碍。那么他可能同样的，我们觉得非常正常人觉得非常烫的这种水，他不会觉得很烫，直到甚至把脚放进去以后，他看到表面已经起了水泡，就目测已经看到水泡了，他才觉得哎呦这有问题了，所以他自己不觉得疼痛。那另外呢，还有像一些陷入深睡的人，比如说像酒精中毒，咱们说的醉酒的人，对吧，酗酒了以后他也躲不开这种低温的损伤。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有些像上高三的学生学业比较繁重了，学习比较熬夜比较深了，所以他一旦睡着了可能就深睡以后呢，他用的暖宝啊或者暖气啊，可能膝盖等等就靠在上面，它也不容易躲开，等到一觉醒来的时候就他发现有被烫伤的情况，这种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低温烫伤啊，如果说第一时间躲不开的那种损伤，它可能是皮肤有一些对疼痛的不敏感。那不敏感的原因呢，可能有一些基础状况的存在，有些是病理性的像糖尿病等等，但有些可能真的是生理性的，就是我就是嗜睡，就是睡眠不足。 这个时候太困这件事儿已经比温度给他带来的这种肢体感受要更加明显了。所以这个就是抵抗不了的。那么这么看来哈，未必所有的烫伤您都会有疼痛感。 没错。 尤其这个低温烫伤，有可能您还觉得挺舒服呢。 没错，很舒服，温水煮青蛙。可能就最后就受伤了。 刚才我还想到这句话呢，就是温水煮蛤蟆哈，有可能就是这样，哇、哦，这命都快没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没错，很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下，他耐受的温度会超高，会达到很高的温度，他都不觉得。 就是有没有那种可能？你看这个皮肤表面，我们说烫伤也好，灼伤哈、啊，变色了，起水泡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看着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大夫，我这是怎么了？ 没错，这有这种情况的，他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在外观视觉上他发现有变化了，他才想起来是不是受伤了，有这种情况。 然后就会问， 然后再 怎么会这样、是吗？ 然后才会寻求去就医，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原因呢，比如像一些，有些就比如关节炎啊，觉得关节疼痛不舒服的老年人，他会喜欢用一些吞药的东西或者敷药的这种东西，敷上了也很暖和也很热。 对， 他各种原因吧，不管是他是化学起化学作用的等等，温度会是一个低温的时间比较长。当然还要注意一点的是，在低温烫伤的时候，如果是真是服中药这种情况导致的，有一部分是混合了过敏， 混合的过敏。那么过敏本身使这个皮肤就容易 红肿、 红肿起水泡。那么这两个原因就混杂在一起，就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有可能的、 好，这个呢可能是要提醒在这个季节我们说一些什么骨性关节炎的 对 一些中老年听众哈、开了一些什么中草药，大夫说你要给他热敷啊，这种效果比较好，泡完了脚夸抠在膝盖上了。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您刚开始是不觉得怎么样的，但是没准一次两次之后，哎，这个低温烫伤会累加吗？比如说这次他没事儿，但是时间久了， 它中间间隔了应该问题不是很大，除非它这个皮肤真的就已经造成损害了，说已经留下了一些痕迹或者变化、那么第二次的损伤很有可能它的耐受力就不如正常皮 了。 对，因为我刚才又想了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像一些理疗仪、理疗仪器，咱们就不说一些名字了， 对， 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它可能会不管是烤电的或者这种方式，他会觉得很舒服。 嗯， 但是它的距离温度掌握不好的时候情况下，也容易导致这种低温的烫伤。 是不是经常我们也要劝大家伙儿，比如他那个理疗仪上可能写着让您在20公分到3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烤，可是呢涂上一些药膏，大家就认为温度越高 越 可能效 果 越 好。对，而且 这是一个错误的， 而且每个人对这个疼痛的阈值不一样。所谓阈值呢，就是有的人对这个疼痛的耐受力比较高，有的人耐受力就很低，所以耐受力比较高的他肯定就距离就接触得很近，对吧？ 然后就烫伤了， 就出现问题。对，这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阈值都不太一样，疼痛。 现在我们反而是觉得那些呢怕太热的啊，包括 自我保护更好， 对，他就是自己身体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 这就是个自身防御， 他就是一个防护，反而是另外的一种，就是觉得自己特别能耐热啊。还有呢，就是因为一些基础疾病的存在，糖尿病，他的的确确他感觉那个不敏感了，这类人群就特别容易烫伤了。哎呀，好吧，我们说真的是看着油、看着火、看着这个蒸汽的热水的时候，我们本能的都知道离着远点，要不然容易被烫伤。反而是这些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低温，多低呀、刚才说了43度就有可能让人低温烫伤。 对， 这个跟每个人的你的耐受能力不一样，包括当时这种情况可能也不一样。你想43度的东西太多了， 很多 我摸摸我们前面这些电脑屏幕有可能发出来的温度，真的是热乎乎的， 挺暖和的。因为有的 CPU 我看过，有的 CPU 可以达到90多度以上的温度。当然 CPU 它外面还有外壳嘛，这个外壳传导出来我估计也得有很烫的几率，大家肯定有这种感觉。有的电脑长时间充电，手机长时间充电， 一摸很烫手， 很烫手。对，有的人说煲电话粥煲到最后说耳朵受不了了，最后才挂掉电话。 那是因为太热了，是吗？ 对，太烫了。 哎呦，所以说这个低温烫伤啊，看来真的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哈。怎么认识正确的，让我们大家伙认识一下这个低温烫伤的危害呢？您想想，什么温水煮青蛙？ 对 啊，包括我们说 烤白薯， 对，有一些烹饪方式，它就是用，因为你温度太高，它可能就糊了嘛。 没错， 所以它用 外焦里面还是生的，所以在高温，这个所有的厨师啊，高级厨师大概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叫喷小鲜，喷小鲜就得用低火， 低温， 长时间又不外面又不糊，里面还 熟了， 对，还熟透。 哎，这个 同样的道理， 这是不是就是低温烫伤的原理？ 对，就是原理，跟这是一样的原理。 爱吃的朋友们，包括喜欢烹饪的朋友，这回就理解了啊。我们要让这个食物里边芯儿能熟，但是外皮呢又不焦，其实利用的就是这个低温原理，但是这个低温原理放到我们人体上就有可能造成低温烫伤。 没错，咱们在菜里面最典型的炒花生米，最常吃的炒花生米，不是所有人都能炒得好， 对， 那一定是低火长时间翻滚，否则花生就是外面就烤焦了，里面还没有熟。 哎呦，其实这个是真的是有讲究的哈，就是说不能着急，一定要在这个火又不能开得太大， 对， 要在一个相对来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底下，然后呢时间久一点。但是呢这就是提醒了我们最少是两个概念，一 温度不是特别高， 没错。第二， 持续的时间要足够久， 很长， 这就是造成低温烫伤的一个必要的两个因素了哈。好，那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低温烫伤的话，那也要从这两方面来入手， 来考虑。对对对。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低温烫伤。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有奖互动问答。我们的题目是：暖宝宝可不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哎，我发现其实烫伤这件事儿哈，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都会出现。我就记得我看我妈手上的那些个小点儿，我说这是老年斑，我妈说不是，这是以前炒菜的时候被油崩的哈。然后你看我们的微信网友美妈也遇到这样的困扰了，她前几天做饭不小心被热油给溅到了，她就立刻拿那个凉水嘛去冲，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被烫伤的那个部位的皮肤就破了皮了，她就抹了一些这个烫伤膏，但是十多天过去去了，他说表皮还没结痂，他想问问专家，如果日常烫伤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置？家里面应该备些什么样的药品呢？ 这个有两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第一个呢，不同的烫伤的原因导致的烫伤的后果和表现是不一样的。热油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一类。热油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油的温度本身很高，可能会高达好几百度。所以它一旦进到这个表皮上以后啊，马上就让表皮碳化。 就黑了， 是黑了。对，这个碳化是一个好事儿。碳化呢，它是一个，它能够阻隔这个热力继续深入，所以热油烫伤一般来说不会太容易达到一个三度特别特别深的这种度数。 就是让你表皮一下，我们说熟了， 哎， 但是它不太往里面去伤害。 碳化了以后呢，它反而成了一个隔热体，然后呢，导致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它当然表皮颜色会变化。所以这个热油烫伤了以后。它的深度呢会达到一定的深度，我们现在最多的像二度到深二度的比较多，自己能够愈合没有问题，大概需要10天到2周的时间。它的过程呢，愈合了以后会自己爆皮儿，但是它这位美妈的这个没结痂的原因，大概因为是在手上，可能她还要干一些活，干一些洗碗啊、洗地啊这样的活，可能呢经常沾水，所以这样它可能不太容易结痂。 我想知道它的第一课的处置，拿凉水去冲。 第一个用凉水冲， 这是对的吗？ 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非常正确的。降温，我们就叫冷疗。这个冷疗呢，不管是从动物实验，还是说从我们的临床实验经验中，都是可以有良好的好处。它能够瞬间的降低皮肤表面的温度，然后呢，因为在我们烫伤过程中，我们会，你如果从微观学来考虑的话，在接触那个热源的这个皮肤的表面，那温度是最高的，受伤最重，然后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正常皮肤中间，它一定有一个过渡带，对吧？这个过渡带中间，我们常规会分几个区域的，其中呢，离正常皮肤最近的叫淤滞带，什么意思呢？受伤了以后，组织变性了，血液缓慢了，但是它没有被受伤，它还没有完全病坏死。如果真的接触热源的，那热源的它就真的坏死了。所以这个淤滞带的部分是我们要挽救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良好的降温和处置，它就真的就变成坏死了，它会加深。 哦，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别看它薄，但它其实也是分了很多 层 的。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说这个外界的伤害，首先表皮这层一定就已经被伤害到了，它会逐渐的加深。 对，它不是说跟个断面是说，哎，这一层上面就是伤的，底下就是不伤的， 不是这样， 它一定是一个过渡， 有个过渡的。 这个过渡中间就有一些是半死不活，我们叫半伤不伤， 我们得挽救的， 我们要挽救的。你凉水冲的话，那么对这部分是很有好处 的，是挽救的。 对， 好， 对对对， 第一时间处置，拿凉水冲是对的。 这冲呢有个技巧，要冲的一个是冲的用什么东西，我们就手可得的呀。不一定说是热凉，越凉越好。有人说我拿冰块敷行不行 啊？ 但太凉了，它持续不住，就坚持不住。所以呢，往往就是常温的水就足够了，水能是常温水，或者拿一盆稍微低温的，就十几度、二十几度的水泡在里面也行。然后时间要注意，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不要说我冲一下就结束了，不是，持续，起码半个小时以上。 要冲那么久啊？ 对，或者你就泡半个小时左右，这样会对它比较好。当你一旦放到低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很舒服，不那么疼痛了，对吧？我们认为就是你 一直泡到你拿出来以后，哎，感觉也不那么疼痛，大概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我的经验是，比如说我真的被烫了一下，第一时间我也知道拿凉水去冲，可是我真的不会冲半个小时。 时间要长，时间要长。 然后呢，拿出来没一会儿，开始觉得它缓的那种，还有那种烫烫的感觉，就是说明我冲的不够久。 继续。对，当然呢，最终你几个小时以后，也许这个感觉不能完全丧失，但是有一部分伤确实是可以完全丧失的， 就是它能够冲这半个小时，时间够久，是可以有效的帮我们让那些皮肤的某一层得以恢 复 的。 没错，没错， 啊， 是这样的， 就是伤害不要进一步的这个出现哈。 对， 然后它几个小时之后发现皮肤哎呀破皮了，这个破皮是不是就是很麻烦？ 起水泡嘛，它是烫伤了以后几个程度嘛，如果最轻的烫伤的话。它表皮还没有吸水泡，就是表皮和真皮之间有一个交连桥接，它没有损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它就不吸水泡。但是，一旦伤了表皮和真皮之间的桥接了，它就开始表皮松脱，开始吸水泡。证明它伤到了真皮这一层了，它是个层次的改变。那么也不用担心，因为有表皮，单纯是水泡，肌底如果说还有很多的渗出，这种我们有一些判断的方法的话，还可以，判断它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程度。 然后。你想已经破皮了，他又给他涂上了烫伤膏。 这个烫伤膏所谓说的叫家里备用什么的药比较合适，对，往深入呢，从我的角度来说呢，不特别建议大家常规的准备烫伤药膏，因为烫伤的原因和严重的程度，包括它的后果都不尽相同，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您那边要说能够包治所有的烫伤的，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些药物只适合于轻的，不适合于重的，有的药物只适合于重的，不适合于轻的，对吧？有的适合于包扎，有的适合于暴露，那么这样的话，方式就很多，最好是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个判断和方案的确定，可能会比较好。 也就是，都叫烫伤膏。但是未必您所有的烫伤都适合 用 烫伤膏，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算了，那就是说家里边其实 家里就有凉水冲就可以，然后第一时间做简单的处理，比如说我冲完了以后用一个干净的毛巾或者衣物给它临时覆盖，就赶紧上医院来做正规的分诊处理。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大夫一句话和他一个简单的分诊，那么你可能就心里就非常 踏实了， 对对，而且呢能够规避很多风险。 好嘞，具体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处置方面的误区和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哈，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互动和交流，咱们聊聊低温烫伤的那些事儿。我们一会儿见。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 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最南，湖北省西海丰，它以566万里一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下午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呢，本市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还可以，比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以及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另外，天干物燥，不注意补水润燥以及用电用火方面的安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8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北双方向，以及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流量大。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天气转凉，暖宝宝、热水袋、电热毯成了大家的取暖神器。然而，一些人在使用过程中却遭遇了低温烫伤的意外。多少度就会造成低温烫伤？出现烫伤后，您知道怎么正确处理吗？涂酱油、抹牙膏这些土办法又是否靠谱？烫伤后的水泡又要不要挑破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给您说说保暖，小心烫伤。 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低温烫伤啊，43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情况下的低温的这种烫伤。当然了，它有两个必要的因素，一呢是温度，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哈，这个也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至于烫伤之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置？刚刚呢，我们是结合了美妈的一些切身遭遇哈，就是热油烫伤了，但是它的第一时间处置是对的，就是拿这个凉水来冲。但是我们常常会就是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我包括我自己哈，就是冲的时间没有那么久。 对， 刚才咱们是提到了一个可以冲30分钟或者把水泡在里面30分钟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它的这种是属于烫伤之后又破了皮儿，它自行涂抹了烫伤膏。刚才说到这个烫伤膏，它不是所有烫伤的这个必备神药，有的烫伤您可能并不适合这款烫伤膏，所以呢，刚才陈主任也说了，烫伤膏是不建议在家里边我们自行涂抹的。 对， 嗯，但是如果说已经抹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到了医院，大夫一看，擦去。 一般也有这种情况，往往是为了确实这款东西不太适合于它，或者说 这种药物本身，我们认为它就不是特别正规的烫伤的用品。 哦，好吧， 家长可能会给它去掉一些。 那咱就别加重常备了。 对， 所以第一时间呢，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应该把这个用凉水给它处置了之后，您就稍微遮挡一点。 对， 用干净的 干净的毛巾、衣服都行，没有特需要记住，大家不要用这个手指啊、纸巾啊这种，都沾上去以后很难去清除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是保鲜膜，这个大家都会有，用保鲜膜盖上，比较好一些，曾经可能还甚至还比较舒服。 有的人想的就是我得透气儿。 他这个烫伤了以后，尤其是表皮缺失了以后啊，他对他的保湿和隔绝空气反而会减少疼痛刺激。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把食品级的保鲜膜轻轻的缠到这个手上，然后去医院。 来医院，对。 那您想像美妈这样，她那个已经破了皮儿了。我就想说烫伤之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伤哈，看到破皮这件情况， 包括像很多大水泡，对吧？ 对对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置， 去不去对吧？ 去不去那个皮儿？ 对，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烫伤以后在3到5天之内的这种表皮啊，还是尽量予以保留。如果水泡比较大，所谓大呢就是直径超过1公分以上的，亮晶晶的，很难以被吸收掉的，那么我们建议就是到医院做一个消毒以后的穿刺引流。引流呢，因为如果长时间不引流，它又吸收不掉的话，它会形成一个蛋白样的胶冻状的东西，它会成为细菌的良好的培养基，有一定的增加感染风险。但是如果量很小的，低于1公分，比较瘪，咱们说的量不是很大的这种呢，它自身的这个吸收能力还可以的话，它可以被吸收掉的。所以呢， 对，您刚才提到了去医院，您会帮我把那个引流出去， 引流出来。 那我自己在家里边， 自己在家呢，我们不是特别建议。为什么家里没有这些消毒的备品？经常有人用牙签，说我牙签很干净，用牙签戳一个洞。但是这样我就特别不建议了，因为家里面如果这些没有消毒的这些器具，你主动把它刺破以后，其实很有可能就让这个表皮下就沾染了细菌，反而增加感染风险了，这个很危险。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这个穿衣服不小心或者脱衣服的过程中把表皮给蹭掉了，那蹭掉不一样，蹭掉你是从外面的因素把表皮给挤破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 没有办法的，而且它没有主动的把这个细菌给带入到水泡下，对吧？它是相对来说也是无奈的办法，但是比你的牙签似乎还要好一些。 好，这是如果一下子烫出来水泡的话哈，当它没有破的情况下，不建议自行把它给捅破。 对， 然后如果它又大，然后我们说这个水亮亮的一个大水泡， 晶晶，对， 几天它也不消的情况下，那是要在专业医生帮您来无菌处置， 到医院处理。对。 还有就是如果破皮了，刚才我们说3到5天之后， 3到5天之内的这种表皮啊，它是人体一个比较好的，应该说啊，没有比人皮更好的敷料覆盖物，对吧？你自身的人皮那当然是最好的覆盖品了。所以把它呢，可以3到5天之内还可以保留一下，尽量。 就比如说已经被抢起来了，或者怎么样，我它摁上。 你可以自己处置，或者说简单的保留一下就行了，也不用说非得把它去掉，对吧？但是有些特别明显的污秽啊，有的在烫伤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汽车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叫 机油啊之类的吗？ 前面的这个叫。降温的这套系统，叫防冻液，对吧？防冻液它烫伤了以后呢，它很脏，而且呢，在你在路边在操作过程中，我们想你在操作防冻液的过程中，往往这手也会很脏啊，弄车呀，弄机械等等，这种的很脏的污秽的那种表皮，那是应该去掉。但是去掉我们也建议是医生来给你去，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坏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多大范围，对吧？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超过3到5天以上的这种表皮。它如果说它基底粘的不是很牢靠，或者说表现有一些积脓，有些感染的表现，那是要及时给它清除掉的。所以看起来表皮的去和留跟它的时间跟你这个本身烫伤以后的表现都有直接的关系。不建议擅自做处理。 好，也就是说可以留的那种表皮呢，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伤口的一个最好的敷料。 敷料没错。 那么对于不该留的那些个这个处理到的这个破皮儿也好哈，水泡的那个表皮儿也好，还是建议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医生说这个得去掉了，他就帮您去掉了， 对， 而不要自己盲目的留存， 没错， 因为有一些它会导致您下面的进一步的感染， 对，引流不通畅， 所以哎呦，我发现这个后续处置这件事还真的挺复杂的，真的不是说我们在家里边备上点什么样的一些小药膏就可以自己来做的，那。 我们回应一下美爸美妈，她这个十多天已经过去了，表面不结痂，她有点着急，是时间还没到吗？ 其实这样，这个我们所谓说的就是正常的皮肤啊，它从表皮的最基底的那层，它逐步的人自身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这个新陈代谢过程表皮大概的时间周期就是两周。举个例子说，如果长期不洗澡，皮屑也不脱掉，那大概你两周可能会脱很多的皮屑。 嗯， 所以呢，这个自然的皮肤的愈合过程，如果说受伤只是到表皮这层，它应该就也是两周。所以它的时间很有可能还没有到，它的基底的这个新生的皮肤还没有完成呢。 嗯， 很有可能，所以它还会有一些结痂不太完好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要考虑一下伤口周围有没有红肿，有没有渗出加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伴随一部分的感染呢，导致伤口加重了。伤口加深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你的愈合时间会延长的，两周就完成不了了，所以可能要超过两周以上的时间。所以我建议啊，如果是你感觉自己心里不放心，应该到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估判和正规的处理了。 对，让医生先起码帮您看一下，说这个没事，回家可能再有一个星期就彻底长好了。 没错，确实有很多大部分是这样的，来了以后他虽然不放心，但是其实大夫一看，哦，你已经躲过了很多异常的关，已经顺利的快到愈合了。 好的。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他自己觉得有点红肿，你想表面又已经破皮了，如果说可能是 0.5 或者是1公分那么大的一个破皮处，现在看着呢稍微有一点红，然后自己拿点什么消毒药水来涂抹一下，可 不 可以？ 不太建议，因为咱们皮肤比较娇嫩，有一个很多的消毒液，比如像酒精，有人说碘伏，有人说碘酒等等，这些消毒液呢对皮肤啊细胞往往都会有一些损伤，所以呢不建议你使用这些消毒的产品。所以还是到医院来做处理。我们往往对于这种伤口的处理来说，可能生理盐水是用的反而最多的，它虽然没有消毒的功能，但是呢它会大量的盐水使用情况下，它会减少这个创面上的细菌的载量，是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消毒剂的同样的效果， 就是 反而呢生理盐水更符合咱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况， 大量的冲洗， 哎，对，就是可以。但是这个呢你在家里可能不太容易完成。 好嘞，我们来看一看互动平台上网友小叶子提问哈，他说最近经常是隔着这个秋衣秋裤的季节到了哈，贴那个暖宝宝，然后他一回啊贴个6-7个小时，并没有发生低温烫伤的情况，是说明他自个儿皮儿比较厚比较粗吗？ 啊，那还是秋衣的皮比较厚 啊。 应该说这种暖宝宝的使用隔着衣服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不要太贪热，对吧？不要直接接触皮肤。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是为了睡觉这么长时间6到7小时，其实在我们听来还是挺可怕的，因为你在睡觉翻滚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这个秋衣可能跟它就不隔着了，对吧？或者你压着它了等等，直接接触皮肤了还是有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啊，你如果真是为了睡觉取暖，那么把取暖的事情做在前面，等你睡觉的时候把这取暖设备全都移开或者去掉。 我想到那个电热毯了。 没错，电源要拔掉，你把它加温完成了你就结束它的使命。 其实我以前呢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我经常劝我爸我妈 的 就是 的， 对 对 对对对， 初定角度也是对的，想法也是对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低温 烫伤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对，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正常的使用，正规的使用应该是比如说用它来暖床暖被， 没错，暖 被窝， 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然后您要睡觉的时候把它就给 关 掉了， 关掉，对对， 是这样来使用才是对的哈。千万不要，甭管是我们用的电热毯还是您觉得特别舒服的这种暖宝什么的，不要您抱着它搂着它跟它密切接触长达一夜的时间， 没错，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危险哈， 很危险。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我们的问题是暖宝宝可不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面，正确答案应该是 不建议了，肯定是不能。而且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热水袋使用不当的情况下，或者质量不安的情况下，它还会泄漏，有这种被烫伤的，里面的液体出来。 以前呢咱们是用那种灌热水的那种，现在还有那种是电的充电的 啊，对对对， 里面也是那种水的和液体的， 也有一些液体的。对， 每次在充电的时候就听里边呼呼有那样的声音，其实我特别害怕。 还有像热水袋、蓝水袋，这些都有曾经有过破裂的， 然后就是把人给烫伤了哈。哎呀，看来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留神，一最好 就去掉它， 对，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好，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慧智兰心，恭喜您获奖啦。他说暖宝不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它是属于慢热型哈，一次睡前贴了一贴，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了是局部红肿，还出现了一个小水泡，从此他就受了教训了。 这就是比较幸运的了，还是比较轻微的。 嗯哼，所以您看看，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使用。那个暖宝宝哈，它挺好，其实挺方便的，尤其当那种天特别冷的时候，您又不想穿特别多的衣服，身上那几个特别怕凉的部位哈，隔着衣服贴一片暖宝，真的一下子啊，救命的感觉。 对， 但是我们建议是一定要隔着一层什么秋衣也好呀，或者是什么也好， 或者裹上一层两层毛巾 啊，就是不要让它直接贴在皮肤表面。您看一下暖宝的使用说明，我没记错的话，它上面对于直接贴在皮肤上是打了一个叉的， 就是有可能 说明书上是禁止的， 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使用之前哈，就跟吃药之前一样，看好使用说明书， 没错， 很重要。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各种烧伤烫伤怎么处置，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嘉宾互动。刚才我们提到了家里边是不建议您用什么烧伤膏来自行处置的，那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秘方呢，什么牙膏， 对，牙膏纸，然后包括 酱油，还有白酒、 紫药水，还有很多奇葩的，什么麻雀的老髓，还有这幼鼠的血，哎呀，大家闻所未闻的很多啊。 您都遇到过吗？ 有很多这样的，都基本上这么多年来有二十几年吧，也各种各样的，可能还有一些我都举不出来了。那这些呢，我们都应该这么说啊，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肯定是不合适，它不合适原因呢，第一个我们根本不确认它到底对你的伤口有好还是有坏，看起来大概有坏处的可能性大，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有些是遮盖的这种肌底的表现以后，影响我们医生对这个肌底和创面的判断，包括处理，有的清理起来很困难的，对吧？但你清理就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怎么办？你大概就只能姑息了，允许它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就大夫和病人就要提心吊胆的接受，说它是不是一直在持续作用，是一个坏的作用，对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去擅自使用这些东西，因为你根本不确认。我们经常在急诊就碰到有的病人说，哎呀，大夫您是不是这样用不行，我这个样可以啊，那我说谁跟你说呢？他说我们隔壁谁谁谁说的。我说那行，您隔壁谁谁谁是干什么的呀？哦，对不起大夫，他只是一个大妈啊。 所以专业的事儿，咱们还是听听专业医生的哈。 还是听听医生的。 就是尤其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以前的所谓的一些道听途说的所谓土方也好，偏方也好，以前那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偏方治大病啊？ 对，偏方治大病。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是好多偏方真的要人命。 对，没错没错。 嗯。 烫伤是个生活伤，虽然随处可见，但是呢，如果尽早的得到正规化的处理，你大概会把这种损害降到最低，因为我们也见过很多被延误的。延误了以后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本来他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省心，结果反而就出了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了。 好，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儿哈，一，家里边的那个烫伤膏它未必适合您这次的烫伤，不建议您使用，还有什么涂抹草药的、药膏的、紫药水、红药水、酱油、色拉油、牙膏等等等等这些的哈。还有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更奇葩的，什么传说猫毛可以就是愈合伤口比较好，一个3岁小孩脸被烫伤了之后，他们家老人就整来一只猫，毛全剪了，然后呼到孩子的脸上。 哦，那这个真的是感染的风险太高了， 太高了。后来就是发生感染了， 对，感染风险太高了。而且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些浅度的烫伤它自然可以愈合，但是如果一旦感染这个细菌导致组织坏死的话，会加深这个伤口。本来我是一个可以2周愈合的伤口，最后因为感染，很可能会变成一个3到4周也难以愈合的伤口，最后会导致一个手术才能愈合。而且它最大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一般认为愈合速度越快的伤口，留下的疤痕会越轻，甚至不留。比如2周或者10天以内愈合的，基本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但如果一旦超过3周以上才愈合的伤口，或者通过手术才完成的伤口，那一定会留下一个你终身难以消除的疤痕， 终身留下疤痕呢，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儿。那假如是低温烫伤的那种，我们说不管它，它自个儿能好吗？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啊，低温烫伤因为它是长时间的作用，所以好多都是跟烤排骨一样伤得比较深，所以呢，它往往都会留下痕迹。 它那痕迹是什么样？就这一块， 就从最轻的痕迹，就说叫色素的改变，说颜色这块颜色特别深，或者颜色就脱失掉白了，那么到一个严重状况，就比如我有斑痕的增生，一个硬疙瘩，对吧？这个皮肤没有正常的皮纹了，或者凸起了，那这样的话就一直到很严重的状况。如果这个斑痕还不幸处在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比如像脸上、手上，还有一些关节的功能部位，那这个后果会除了外观以外，还会附带一些功能问题。你比如在外观脸上部分，我们也算功能部位。然后有些像肘关节、腘窝、脚趾头等等这些受伤地方，它斑痕没有弹性，还会限制这些关节的活动， 行动受限了。 对，这是斑痕所导致的一些严重的程度。 所以，甭管是烫伤也好、烧伤也好、磕了碰了的那种，怎么样才能做到不留疤，或者是尽量那个疤轻一点、淡一点呢？ 那就是尽快的采用最正规的处理方式，接受最正规的治疗， 就是别让它进一步加重和感染。 没错，没错。但是呢，其实你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他是不知道怎么能做处理，所以呢，凉水冲完了，就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正规的就诊。 哎，说实话，我们不太想给这个烧伤科、烫伤科这些大夫们增加烦恼，所以很多人都不把自己的一次小烫伤什么的当回事儿。经常是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感染了，然后去想到去医院了。 没错， 在这里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伙吧。 所以这中间还要提醒大家，烫伤是个生活伤，所以造就一个特殊状态，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生活经历，然后呢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还会传达给朋友和亲人，这个非常不可信啊，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受伤原因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相信医生。那么医生呢，他见的毕竟比较多，而且很专业，治疗这么多年，那么这样的话，你即使在第一时间拿到一个最正规的正确处理，那么大概你就能获得一个最佳的愈合的 结果。 对对对。 所以我们想要自己的烧伤烫伤尽量不留疤，或者是比较淡的那种疤能够尽快的好哈，前提就是第一时间的正规处置。 没错， 这个正规处置呢，我们自个儿所能够做的就是在家 降温。 对， 降温 30分钟。然后呢，刚才我学到的就是以后我也不去找什么布，也不要用什么面巾纸之类的，而是拿一块干净的这个食用级的 护浴膜就挺好。 对对对 对， 食品保鲜膜， 保鲜膜就挺好， 保鲜膜就可以稍微给它覆盖一点，然后呢就抓紧时间让大夫去帮您看一看。也许大部分人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问题不大。 没错，很有可能你到医院以后我们觉得问题真的是不大，尤其你第一时间来，但是往往你过了3-5天之后达到一个感染的程度再来，我们就无能为力， 就麻烦了。尤其是这个时候自己处置的不当的，有可能里面的这种我们说伤皮肤表层一层又一层， 对，就加深了， 就会加深了。你可以不留疤的，这个时候疤已经去不掉了哈。 对对对， 好，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虽然我们不想去麻烦您。 我是每周二的下午，每周二的下午， 在， 但是我的号呢，正常应该医管局应该是可以预约的，但是我目前呢暂时没有放开预约，因为种种原因，但是当天能够约到我的号没有问题。 好的，因为是不是很多处置的也都是这个极为重啊， 我们现在烧伤呢是除了烫伤以外呢还收治了很多的皮肤软组织缺损的病例，包括一些慢性创伤，所以是很大的块的内容。 好的，那么也就是如果当天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赶上这是周二哈，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可以及时的帮您处置您的这个问题了。好，我们要再次感谢陈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广大的听众，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我们邀请到的是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孙凤泉来到节目做客，和您说说健康护航在社区。欢迎各位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收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再见啦。 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

这份爱是。